阿弥陀佛。那今天晚上我看那个问题很多很多很多，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开始，因为可能也没有办法讲完，所以我们做裁决的方式，哪一个问题谁来要选择我也已经不知道哪一个是先来的，哪一个是后来的，谁要偷要不要我自己OK。第一次联系吃馆吃心馆有快乐，前面的我看不太清楚，有快乐的分有快乐的什么分氛围OK，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讨论。这种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跟定决定，五分钟、十分钟、十一分钟，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了解、自己的智慧。如果你的心能够稳定在一个境界，你再改变别的境界。如果你的心不能够稳定在一个境界呢，最好就是不改变。不过如果你是初学者呢，很难做，所以还是一段时间以后要改变。不过了解你是培养东洋的心因为如果你不改变等太久，一个长相就过了，你还没有一个任务，对不对那这个也不行。所以留太短的时间不行，如果心不稳定留太长的时间不行，留太短的时间也不行。所以要了解现在我的心可以跟境界相应还是还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办法相应虽然没有办法相应，你还是要改变境界，因为那个破坏限制就是改变境界，对不对？那未来你多多修，你可以很快，嘟嘟嘟嘟嘟嘟，这是我的惊人，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中心的人，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我的导演，我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印象在心里面已经很明显 那苦难是我们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只能够讲方法，没有办法让你们深入你们要自己修，我只能够转你们方法，这是我的作物。那这里也要用自己的考虑，你留一箱40分钟还是45分钟在一个人物，那也不好。因为你是用多人物来了解你的这种分别心，分别所有的众生为三个种类，这是让你起烦恼的心。如果你只是用一个人物，那印象不会很清楚，对不对？你用多人物比较好，不过太多也不好。所以清净道论是建立五个人物，五个不是很多，一个五个也不是太少。那要自己考虑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培养稳定的印象，如果现在还不行，那你就大概留5分钟、10分钟，不要超过5分钟、10分钟。未来你修，因为印象很明显，你重复要复习，那就印象很明显，你就已经渐渐就不需要修，你有定那就不需要修。不过定的条件就是你了解破坏限制的过程。清净道论是说明，如果你没有经过破坏限制的过程，你没有办法用常想来入维系的境界，我们需要常想，没有常想我们无法入维系的境界。那这个四无量心的维系的境界，就是我们有说明一切众生，自性观的所缘，基本的所缘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很难理解，什么是一切众生？你可以领纳一切众生，要用智慧才能够，对不对？你是为自己为金字塔，那一切众生就变成一切金字塔，在是方向里面。很多人有做这种经验，因为一切众生境界不是很清楚。不容易抓这个境界，你要用智慧了解这个境界，对不对？好像你说阿那巴那念，你的常相出现在你接触呼吸的地方，很容易保护它。现在你的对象是一切众生，所以你没有办法抓他， 所以你是用方便一个人物，因为你有经过破坏限制的过程，你了解这个人物是为你代表一切众生，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智慧，未来你也用这个智慧来了解，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会有分别。这个智慧是足以能够利益我们，因为来过日子我们一定要分别，没有分别我们没有办法过日子，对不对？不过在分别心里面，我们要用无分别的了解，无分别的了解就是超越执着。我们还是要分别，不过不执着在分别里面，这样我们渐渐可以了解什么是自在。佛说明自在为自在观的手，你可以的感觉，可以的境界，可以转变成不可以的境界，不可以的境界你可以转为可以的境界。这是佛教的智慧，所以所有的境界都不要执着。为什么我们执着境界？因为我们执着手，对不对？所以佛是叫缘起为二幻旋。这个二幻旋在哪里我们能够搏？在受缘爱，爱缘起。这个地方最容易搏。那什么受缘爱？无名受。什么受不缘爱？名受。修四无量心就是培养名受。名受是什么受？不执着受。可以的境界我们知道，我们深入，不过不执着。不可以的境界我们知道，我们也渐渐能够深入，虽然不舒服，我们的心安静寂静，它不拒绝，怎么可能？它不执着受。在打坐里面，我们一定会感到很多很多不可以的受，如果我们执着他们，那无法入神的定，没有办法。我们拒绝不可以的，我们很不喜欢不可以的境界，因为我们很执着可以的境界。佛是说明，刚才我有讲过，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敏感，所以我们不了解这种倾向害我们，也害众生。这个倾向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很深，普通的众生如果他们感到任何的境界，马上有喜欢不喜欢的倾向，不管是眼睛的境界还是 儿童的境界还是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智慧，马上就出现喜欢不喜欢的倾向。如果没有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也受不了，找喜欢还是中心的境界变成不喜欢的境界。我们众生很可怜，因为我们是住在这种情况，修慈无量心，我们就开始了解，了解很清楚，这是不坏限制的好处。我们不坏限制，我们可以入自心定，自心定，在自心定里面，我们已经有超越这种分别心的执着。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渐渐学怎么思维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不受他们的烦恼的影响。那所以我们看第二问题，不然我开始讲了。哪一个好 ？OK， 这个问题，希望听到师父多年的金戈要点，听。多待临时机关修，在八十殿中中下生根慈无量。你看我的发音不太好。八十殿中，八十殿，那问题是有那观有很多种，现在四无量心，如果你们要修菩萨道，我已经有讲过道理，即时论等等，阿含经也是说明，如果要用四无量心来得到解脱，那要修加在四无量心要加十念处。哈利达瓦萨苏达，杂阿含经你们可以参考。佛是说明，你要四无量心用来变成你的甘露法门。甘露法门就是涅槃法门、解脱法门。你要加在，如果你要用它修究竟快乐，你要加在四无量心，要加十念处。 十年初的修行在佛教里面就是无我修行，我们是用十年初来了解无我。所以佛是说明十年初为一道，没有别的道得到涅槃除了十年初以外。为什么？因为涅槃就是无我。那我也有说明修菩萨道，那道理会不一样。菩萨道的十念处是什么十念处？身体不能够抓，手不能够抓，心不能够抓，法不能够抓，什么都不能够抓，这是菩萨道的十念处。生起心而不让他住，为什么？因为身不能够抓，身就是我的所依，手不能够抓，这是我的受用。心不能够抓，因为心就是我的底，我的精髓。我在哪里？我在心。法就是我的清净还是不清净，因为我法的清净还是不清净，让心清净还是不清净。结果十年初的修行变成求真如的修行，体会真如的修行，体会究竟法。在菩萨道里面只有一个究竟法，就是真如。此法不是究竟法，此法就是方便来了解究竟法。手不是究竟法，手只是方便来了解究竟法。这个有分别的心也不是究竟法，只是方便来了解究竟法。法也不是究竟法，只是方便来了解究竟法。这是菩萨道，究竟法只有一个究竟法，身一地只有一个身一地。那个叫真如。所以怎么用四无量心来了解真如？你转这个四无量心的境界，思维心，心本来就是真如，没有心那没有什么真如。心本来你没有办法抓，没有你心住在哪里，没有办法找到。 所以如果你的心动在三昧里面，你专注意从你的所缘到心，这个不容易做，你需要定才能够做。如果你有定，那就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在定里面，你的所缘跟能源融化。本来就是这样。心是一个心，心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你没有取相，你不会分辨。因为我们有取相，我们才有分别。因为有分别，有无常。因为有无常，有苦。因为有苦，需要发。发，真的发，就是涅槃，就是真如。我们叫它真如。如果是修无而发，就是真如。所以这是菩萨道的直观，你转从有相的境界到无相心，心不动那就是知，心动那就是观，心动还是一个心，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分别出现。这个分别跟无分别，真如有有为真如，有无为真如，都是真如。很有意思。那观的概念有一点不一样，不过你有修那个思念处的观，那比较很容易了解这个般若。佛本来叫般若那些罗汉为对象，对不对？舍利佛、苏菩提，那四无量心在菩萨道里面就是那个真如之为所依的之观的方便。因为你有经过破坏限制的过程，你了解所有的分别，虽然他们有，你不要执着他们。阿含经也是这样讲，你们看大权罗诃罗经，中阿含经，佛是教他的儿子，你要你的修心，你怎么修？你要变成像地界一样，地界所有的东西都接受，无分别，臭臭的东西，粪还是香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地上。你要变成好像水界，水界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冲。你要变成好像火界，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烧。你要变成好像风界，所有的东西都能够 花，你要变成好像虚空、虚空间，因为空里面你放不管所有的东西，它都能够接受，对不对？这是真如。那菩萨道就是用这种智慧悲和知根观，那是无量心，就是好方便来能够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讲很详细，其实来能够这样做，用唯识的道理还是需要定，没有定那你很难在修行的过程用唯识的道理。唯识学就是常定学，哇，现在有好多问题，那你最好看。什么？哪一个？怎么无分别的人？没有什么无分别的人，哪里有无分别的人？无分别的人，中心的人，第一就是自己，第二就是净的人，第三就是中心的人，第四个就是你不喜欢的人，然后这是破坏限制的过程，然后就用一个人物入定，学定。一个人，是 OK， 无分没有错，就是这样。那然后果大所言，我们自己有过失，谁没有过失？只有佛没有过失。我们的过失就是挑战学，如果没有过失，什么都不会学。了解过失就是学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敏感，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失那么多。那这种思想很难用在修行的过程。在修行的过程，你要柔软的心，没有办法，所有的众生都有他的过失，所有的人众生都有他的业报，没有办法。那你了解道理，就修一招道理， 那还是一定会有一些人你比较会想他们有功德，对不对？嗯，一定会有。台湾不少这种人，嗯，你可以用，如果你喜欢佛法，你可以用一些有贡献的法师，嗯，台湾有没有？嗯，你喜欢气功，那你用什么？台湾有一些很好的气功师，嗯，你喜欢佛学，那你台湾有一些很好的老师，你就是用他们，嗯，对不对？很简单，但不需要像只有佛是很尊敬的，其他的都不是尊敬的。连有过失的人还会变成尊敬的，嗯，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过失，不可能。所以我们学佛，我们是学柔软的心，不一定要这样，不可能会这样。有过失的人还是很尊敬的人物，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在你的分别心里面有问题，嗯，要这样想。有过失的人是很尊敬的人，特别如果他能够自己承认他的过失，了解怎么改善，嗯，这是很尊敬的人。手是什么？手是灵纳，嗯，灵纳所言就是手，灵纳所言为在佛教里面手的范围跟我们所常用感情和 feeling 有一点不一样。手有的时候翻译成 feeling， 如果我们可以说我感觉明天他不来，这个跟手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中文也可以这样说， I feel he's not coming tomorrow。这不是佛教所教的手，手就是 sensation，嗯，sensation 就是灵纳所言为可以的、不可以的，还是中心的，嗯，这是手。心如何能不保守，这是不保守影响，不保守不接受，是接受还是什么？哇，如果你不了解那我就完蛋了。是接受，嗯，应该是，嗯，是奇怪的接受，不过应该是这个接受。心如何能不接受所影响，还是什么影响？ 什么音箱？是锁音箱还是不被收缩音箱？这个我了解，不被收缩音箱。OK， 不是被。心如何能不被收缩音箱？不可能。不过心会改变手，心会把握手，不过他不可能不被受不受影响，不太可能。有心就是有手，他们在一起，没有心那就没有手，还是有心，不过什么心你找不到。你能够找到心，因为有手；你没有手，你找不到心。不过你还在。你不领那境界，那就没有手。怎么你不领那境界？你不去想，那你就不分别可以的不可以的，对不对？你就也不分别离人中心的，不去想，什么都不分别，去想才有分别。你执着这个分别，结果不会好。你不执着这个分别，那就自在。那你在可以的境界可以修不可以的相，在不可以的境界可以修可以的相，在清净的境界你可以修不净观。舍利弗他在佛陀弟子智慧的第一，阿毗达摩是说，舍利弗在天堂他修不净观。很厉害。你可以在天堂修不净观吗？在天堂你一定会执着。舍利弗的心那么发达，在天他看天人他修不净观。可以的时候会变，不可以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变成可以的时候，你修白观，白观不好看，对不对？你入定它发观，变成很漂亮，哇，特别漂亮。所以不净观变成净观。那这样你就把握手，为什么你把握手？因为你把握想，所以佛教想跟手心心，你知道心心，为什么我们的心动？因为它有手跟想，他没有手跟想，他就不动。你去想，那心动。心动，你要用智慧，怎么配合？心动跟不动，心不动就是止，心动就是观。那现在如果你去想，连如果你 如今你心不动，不过来了解这个趋向的心还是在动，你要出定。所以南传佛教是教你出定修观，北传佛教是教在定里面修观，不过道理还是差不多。来了解无常，你要出定。不过你的境界，因为你有定，你能够看无间心，平常看不到无间心。怎么看无间心？因为你看你的常相在心里面，这个常相是属于常定的心。观那个常定的心就是无常心，很有意思，修行很有意思。这样发智慧，无常所有的相取相都是在无常的过程，所以常定天堂也不要执着，哪里有相都是无常，天堂是无常，地狱也是无常，哪里有取相都是在无常里面。那结果怎么修智慧？我们无法不取相，所以让心生而不住。不住是什么意思？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我们注意好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就是四无量心。今天明天我们要学过大所愿，那你们比较方便了解。无盖昏沉睡眠，不，这个中国字非睡眠，昏沉睡眠，什么非睡眠？睡眠。应该不是睡眠，应非什么昏沉睡眠，非睡眠什么意思？应该非睡非那个我没有问题了解，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睡眠啊，当然睡眠是什么？睡眠是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烦恼，烦恼在哪里？烦恼在睡眠。 他们睡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些烦恼的种子叫做睡眠。北传佛教就是用种子，阿含经就是用睡眠，意思是差不多。虽然你现在没有烦恼，烦恼还在，在睡觉，这个现在我们讲一个故事，要不要听？讲故事比较有意思。在注解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来了解睡眠。那有没有看过调皮的孩子？台湾有没有？有没有调皮的孩子？台湾有很多。有没有很有烦躁的孩子？小孩有很多。那现在这种一个很调皮的、很烦躁的一个小孩，大概12岁、13岁就最最烦躁。那他去走一走，因为他心里面很不安，所以他拿工资，他在路上说看的众生，他干扰他们还是杀他们，因为他心里面很多烦恼。他压迫自己的烦恼，所以他变成越来越嗨，能嗨。那他从这家里都是烦恼吵架，跟父亲母亲跟朋友，他就去森林走一自己去森林走一走路，他就干扰那些众生，得到森林他看什么？他看蚂蚁窝，那个白蚂蚁窝在斯里兰卡缅甸，他们做水洞，对不对？那他就看那些白的蚂蚁那水洞，那他就开始干扰，杀他们还是干扰他们。那在热带国家，那些蚂蚁窝谁睡觉在里面？眼睛是对不对？眼睛是，眼睛是很有毒，对不对？他如果他叮我们、咬我们，那我们很容易死，还是受很多苦。那眼睛是就睡觉在那个蚂蚁窝里面，这个眼睛是谁？这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的睡眠，没有人干扰他，那他睡觉很舒服。现在你开始干扰他，他就起来，你继续干扰他，那他会攻击，对不对？那修行的过程也是这样，你因为你修戒，你控制你的口，你控制你的身，所以你让那个 烦恼的心会出来，接学的力量不够强，来让所有的来征服烦恼。不过他不然那些不善身业跟口业出来，所以眼睛是还会起来。虽然我们修戒，就是南传佛教叫它鼻子短，因为我们有贪欲，我们修不单；因为我们有嗔恨，我们修不嗔。所以，虽然我们还会发脾气，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口业、身业，所以眼睛是起来，它不会攻击。那现在我们修禅定，普通的禅定就是靠香，禅香。在禅定里面没有烦恼。不过如果是能去香的定，没有烦恼，不过他们还是睡觉在心里面。你出定，那烦恼还是会攻击，而且因为你修定，你的心变成很敏感，那你对烦恼也特别敏感。不过如果是能去想的定，他只有办法征服烦恼，不过不能够断而断烦恼，压迫烦恼。在定里面没有烦恼，不过临时的没有烦恼，出定烦恼可能还更明显，因为你跟定就让你的心很敏感。那你用定修观，再能够让那个眼睛是走，那个蚂蚁窝变成空空的。蚂蚁窝空空的，那你就是罗汉，没有烦恼。不过罗汉还会有烦恼的习气，因为那些习气在我们的心，众生的心很深。不过那些习气还不能够让它让那个眼睛是起来。那你的修行真的有进步，你能够体会究竟法，那你能够渐渐断而断烦恼，那你的蚂蚁窝，你的心就变成空空的。注解就是给这种故事来让你了解修行的过程。这个叫戒学所处理的烦恼叫鼻支，这个鼻这个皮哈， 鼻支，鼻 子。什么叫做鼻子？因为你有贪，所以你修不净观，你注意不净的境界，你发脾气，你修自心观。你要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你有贪欲，你就修戒。我有戒，我有守戒，我不会拿。所以你是用鼻子，对不对？来对治这种烦恼的倾向。如果你有如定，你有常定，你是用真福烦恼。不是，应该是不是这个真福，是有一点复杂。还有，没有错，就是这个政府，就是压迫，对不对？那在禅定里面，你有压迫烦恼，因为你有一境心。那没有烦恼，不过临时的没有烦恼。你要体会究竟法，才能够断而断烦恼。为什么？因为究竟法你不能够没有办法抓，它才有力量断而断烦恼。这是初识定，有时间定跟初识定。那先要学时间定，才能够学初识定。初识定就是靠四圣谛。在初识定，在八智神道，就是中道会出现。中道才有力量断而断烦恼。平常八智神道那个八种智不能够出现在一起。八圣道，那中道才有力量断而断烦恼。中道因为三十七节制有成熟，所以才能够入中道。不管是什么佛教，都是讲这个道理。今天忽然感觉对死亡 一般强烈恐惧感，fear of death in brackets。请问法师，如何领受对死亡的恐惧？就是也都是智慧的问题。其实学修行，真的修行，就是准备死的过程。佛是叫缘起，有生，所以有老有死；没有生就没有老没有死。生包括在里面，老跟死，这个生跟老跟死，依照佛法出现刹那刹那。有我们的身跟心的过程，就是身住一灭，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佛教我们刹那刹那都在死的过程。所以死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不自然，所以我们怕死，一切众生怕死，因为不了解自然。般若波罗蜜经是特别强调自然就是涅槃，涅槃是超越生跟死，超越有跟没有。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情况，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能够不怕死，欢喜死，因为是领导我们完整的。有真的修行的成就的人，虽然死的过程很辛苦，他们会怕动，不过不怕死。怕动，我们是众生，我们一定会怕动，不过不怕死就是智慧。那所以最高的修行就是忍，忍什么？忍法。人法是人什么？人生跟死平等，平等。 为什么？因为因果冰单冰单，这个很难了解。要多多修，多多思维，多多思维法，多多修法，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OK， 那再来，再见。这个有一点超发，麻烦接生发射。一个人慢慢来。In a child。阿弥陀佛，我还是有一点模糊。做。对，众生，哎，就是众，为众生用 nickname，OK，Sure， 修行就是智慧，要用方智慧。如果智慧没有方便，那《维摩经》是说这个智慧就是瞎子的智慧，好像瞎子什么都看不到。智慧需要方便，我只能够教你们方法，那些方便一定可以用，如果他们有效果，让你的心安下来，让你的心安静， 让你的心不起烦恼，那很好，可以用。老师，请问为何自己的自以自己的自以来会 你解释一点，哪里有问题？那多修慈心观，那你的 energy field 会越来越好，我们有讲过，现在我有办法，有一个俄罗斯科学家，他有找到方法怎么把那个 aura 的像，就是那个 energy field 的像，那如果你多多修自信观自悲牺牲，你的 energy field 自产会改变，其都是在变化中。为什么？因为心是在变化中，心来如果没有气，心不能够动。所以一切书是说明，气是好像马，心是骑马之。那个 energy field 就是靠你的心，如果你的心改变， energy field 也改变。所以你不要太担心 energy field， 它一直在变化中。你生气的时候变成黑的，你有没有烦恼的爱变成白的，你有另外一个感觉呢，变成另外一个感觉，因为你要抓，所以你有问题，你不抓问题解决了。 energy field 其实为什么我们是用气还是用心来了解修行？因为气跟心真的是不是属于我们，气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心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我们说心留在心脏里面，不过其实真的心我们找不到，没有办法。那这个气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它一直在变化中。它本来就是不是你的气，没有我的气。道教就是连续不断地讲这个道理，所以空，空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心也是这样，心是空，不过不是没有，真的心是空。不过不是没有，它是妙有，妙有是超越有跟没有。所以你不要太执着那些气，它一直在变化中。你所执着的气就是你的妄想的气而已，那这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好，再来，请问法师，你打坐有 和东市江客，请问你打坐修行多久才到此中轻松一如金地？这是跟我们的自心观的修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们有这个猜解，所以还是要回答。那我们有讲过，就是真言的修行，真言的修行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专注心而留在现在的境界，让我们起烦恼其实不是现在的境界，是过去跟未来，因为我们执着过去，我们求未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忍现在。你为什么学修行来能够忍现在？你有成就修行，那你的现在变成长的，那你有解脱，真的心没有时间，趋向在出现时间，再有新的过程，再有四法明法的过程，那我们修心来顺这种境界，顺这种境界就是连续不断的修真言。我的老师在斯里兰卡，他一直有提醒我们，你如果你能够一般时间修真言，那你的修行有进步，你能够多半时间用真念，那你开始了解自在，你连续不断的修真念，那你就是罗汉，罗汉离不开真念。所以我们要将九种心珠，九种心珠让你的心连续不断地留在真念真知的境界。所以心变成越来越清净，佛是佛也，因为他离不开真念，他的真念没有断。真念没有断，那变成好像不念。佛教也是常常讲念就是大妄想，对不对？真念就是不大妄想，所以如是分别就不需要大妄想。因为在菩萨的修行如是分别， 保护在里面进入，有为无为都是进入。修行之无量，可否以个人国戚名闻利养如考取研究所或者说喜欢的工作等等为所缘境？这个有一点问题，怎么这个跟咨询官有什么关系？跟咨询官有什么关系？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跟咨询官的关系。咨询官的所言就是终身，不是工作，不是什么。然后你了解终身为无我，那就是法。你了解真如，那就是无分别心。跟工作有什么关系？真念是什么？如何时时保持真念？那很好的问题。真念是什么？真念，巴利文梵文叫 smriti sati， sati 叫做记忆 memory， 记忆，记忆没有错，为什么 memory 很有意思？一定要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记得很清楚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灵纳很清楚，我们有分别很清楚，对不对？这样我们才会记得，对不对？那现在真念的修行跟 memory 很有关系，跟记忆很有关系，因为你现在的境界，真念的题就是思念出，你灵纳很清楚，你的身、你的手、你的心，跟你的心的境界。 因为你模糊管你身体，所以你模糊管你手，因为你模糊管你手，你模糊管你心，因为你模糊管你心，你模糊管你法，所以乱。所以整年就是如是领纳你的身体，如果你能够如是领纳你的身体，你才能够如是领纳你的手，你能够如是领纳你的手，你能够如是领纳你的心，你如是能够领纳你的心，你能够如是领纳所有的境界，你能够如实领纳所有的境界，你才能够断而断烦恼。这是十年初的智慧。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知道很清楚，所有的经验都是身身是无常无我，因为身是无常无我，领纳身的手也是无常无我，因为手是无常无我，所以心是无常无我，因为心我们有说明住在手里面，因为心是无常无我，所以法也是无常无我，你这样修，那你能够深入知根观的修行。所以你能够领纳你的境界很清楚，就是真念，你的心就不能够不稳定，它能够安下来在你的境界，因为它领纳很清楚，这是真念。因为他领纳很清楚，他不会忘记你的境，他所需要的境界，所以他能够念知的业处，他能够念观的业处，他了解什么境界利益他，什么境界不利益他，什么境界方便注意，什么境界不方便注意。所以真念就是真知的条件，智慧的条件，没有真念那没有智慧。佛教是这样教，要用自己的身跟心来了解这个道理，怎么你能够知道你有真念？因为你的心稳定在现在的境界，你领纳很清楚现在的身、手、心跟法。不过先这个修行也有次第，先领纳很清楚，如是领纳你的身，再能够如是领纳你的手，如是领纳你的手，你能够如是领纳你的心，如是领纳你的心，你能够如是领纳所有的法。 因为所有的法出现在心里面，没有心，没有无因，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没有缘起，所以我们是说明真言为它的相，就是不染心不稳定，就是真言。如果心稳定，它有真言；它不稳定，它就没有真言。它否在它的境界，就没有真言。什么叫否在它的境界？它注意什么？听什么声音，他的心就跑到声音去了，声音变成弱，他的感觉在鼻骨变成很明显，他就跑到鼻骨，然后他在香变成很明显，还是味变成很明显，这个味他就跑到那个味，我喜欢不喜欢。另外一个胃 出现，他就跑到别的胃，一直这样想，这个叫习论。因为贪欲无量手跟无量心，所以心里一直咚咚咚咚咚不稳定。因为他没有真言，真言的相方就是十念。什么是十念？你做一件事情想完全别的事情，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好。现在的人虽然我们很有福报，我们japa没有问题，台湾人问候怎么japa喂，以前台湾很辛苦，对不对？所以你好japa喂，你japa喂那好像天堂一样，很好，我很好，我加巴。现在加巴我们没有问题，而且求巴，不过很多苦，因为没有真言。我们吃饭想别的东西，所以我们连不知道我们是吃什么，吃junk food。我们不了解什么事物利益我们，什么事物不利益我们，这也是属于不正念。我们听声音注意颜色，那听声音我们也不能够分别很清楚，颜色也我们不了解很清楚，因为不能够专注心。我们学什么东西都是听看电视那什么都有，我们看书谁问我们你的书的内容，我们不会记得，不知道。没有真念，对不对？那你什么都做， 不会做好，如果没有真念。真念让我们的心稳定在我们的现在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稳定在现在的境界，它也能够，它的记忆也会很好，它也会令它很清楚过去的境界。老人家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他们不知道，不能够分别，为什么他们的心就不稳定在他们的境界里面。所以来避免这个问题，杰森是教我们一些气功，专注在怎么身体动，身体动因为我们是用气，那我们可以很清楚领纳。OK， 哦，好长的问题。由于没有学过打坐与长修，故不知道打坐要怎么打。现在还不知道吗？应该现在会知道一些，几长修怎么修？打坐是要做什么呢？打坐是要做你的修行的境界，就是打坐，就是长修，就是直观，注意你的直的所缘还是你的定的所缘，就是直观。而且教他很清楚，我们有说明九种心珠，对不对？那如果还不清楚，那谁都不能够说明。因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下午大家在打坐，但我是打瞌睡。那当然不了解，那就是打瞌睡。瞌睡就是无明，昏沉就是无明。我们的无明怎么代表？我们有昏沉，注意身的昏沉就是瞌睡。那我们有调剂，如果没有昏沉，那就有调剂，这是直接代表我们的无明。什么是我们的明？我们的明无明只能够用明处理，明就是境界明显，境界清楚，这是明。打坐长修就是修明，来避免无明，很那么简单。这次特别请家 提早回台湾，啊，但不想入宝山街拱手而回啊，这是他是来从外国特别参加这个长修，嗯，不过他完全没有长修的经验，嗯，我有这样了解，嗯，那可能这个是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受这个，磨练。那现在希望已清楚，有清楚一些。打坐就要坐，在直观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入直观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境界不清楚，境界要清楚才有直观。因为境界不清楚，所以调剂跟昏沉，所以怎么处理？多我们有说明，多多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在我们能够用修所成智慧。为什么我是用修行的境界知跟观的所缘来让心内转，心能够内转才会有明，因为我习惯让它外转，所以它不了解什么是内转。内转就是用修行的境界没有用，修行的境界就是外转，这个境界我们叫知业处还是观业处，嗯，北传佛教是配合知业处跟观业处在一起，南传佛教比较分开。请师父教导怎么学坐禅，应该练习什么？那我们已经有说明，那后希望现在清楚一些，那念佛或持咒的三昧再来修四无量心，会不会有矛盾？什么都矛盾，如果没有智慧，有智慧就是来解决所有的矛盾。执着念佛也是来修没有散乱的心，来克服昏沉跟调剂，没有散乱的心就是才能够克服昏沉跟调剂，嗯，调剂就是外散乱，昏沉就是内散乱，嗯，没有修行都在散乱里面，所以境界模糊。我们做一件事情，想别的事情，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好。我们走路连不知道我们在走路，我们看书什么内容都 不记得。我们有可能练学佛法很多年，还是内容我们不记得，没有真言。我们修止不修阿那巴那念，不过我们没有领那呼吸，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念。你修四无量心，你想别的事情，你不能够跟你的誓言相应，那这个也是不正念。你有不正念，那就是你的心不会修止观，不可能。先心要稳定才能够观，不然你观什么？你只观自己的妄想而已。所以那些念佛还是执着，如果你了解，也就是真念修行的方便而已，不是别的事情。有真念才会有真知，因为有定才会有智慧。那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矛盾，你自己做矛盾，无明做矛盾。或是在心能或是在心什么情况，如果你能够用真念在你的执着还是念佛，你应该跟四无量心没有什么问题，你马上能够用。道理其实是一样，只是境界不一样。为什么你念咒来克服红尘跟挑剔，来顺智慧的境界？你不能够顺智慧的境界，如果你没有克服挑剔跟红尘，对不对？念咒让你相应跟智慧的境界，念佛也让你相应跟智慧的境界，四无量心也让你相应跟智慧的境界，那有什么矛盾？请问今天早上叫七公时坐地道加热按摩关节 和上帝的马友。这是你的问题。马友很好。 今天早上教授气功时所提到加热按摩关节和全身体的麻油，是属于白麻油或黑麻油？阿弥陀佛。其实用黑麻油比较好。那在印度的时候，不过他们比较普遍的是用白芝麻油。那其实是阿育吠陀医生跟我讲黑芝麻油更有效，只是说在黑芝麻油在印度比较 不是那么普遍，在台湾倒是蛮普遍的，那只是说那个味道比较重。啊，我这里还有一张，他是问说，请问印度麻油何处可以买？台北有一间店叫做 Trinity， 哈 ，Trinity 它是印度香料店。那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的麻油炒茴香，指的茴香就是我们台湾人常吃常常的茴香啊菜，有没有？茴香啊菜绿绿绿的，有些人不太敢吃那个味道。好，那个茴香啊菜是很多的钙质的。那早上的气功的暖身在胸的部分如何操作？这个我们明天会再做啊。OK。 哇，现在他们开始提醒我们乖乖走走，五分钟快到了。那我们先是最后的问题，明天看一看有没有时间讨论其他的问题，谁要投那个债券，敢不敢？还是我要自己？在缅甸我有听过，我没有看过，有一些法师他们有神通，他们喜欢发财，那他们用神通来看那个财卷，看那个什么好吗？那我不太会专注心，所以我不晓得哪一个问题特别重要，哪一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请问师父，对于无明的众生，请努力喝酒抽烟，我们该如何帮忙他接触什么？接触恶习，了解恶习，那学佛我们应该知道，学佛我们自己用功，鼓励大家用功，因为我们用功我们才能够影响他，我们不用功 我们要烟香还是不会烟香？嗯，对不对？我要做还是不会做？嗯，所以我小的时候很有流行的唱歌 I woul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大家都要变成锥，谁都不要变成钉，对不对？不过没有办法，我们还是我们的的习气的心性 victim。 嗯，受害者不理想，心我，那他说的对，那个心神，心神，我会记得中国字现在，心神。那我们都是我们的习气的心神，习神。大家都是没有例外，因为我们修心，所以我们的习气慢慢改变。我们自己用功，我们才能够鼓励别的人用功。你自己不收不执着那些酒抽烟，你才能够鼓励别的人不执着，对不对？你告诉他他不要抽烟，他会生气，你还要教他什么？所以要用智慧怎么影响他来能够用这种智慧，我们要用功，留在安静的境界、寂静的境界、智慧的境界，这样你才会影响他。如果你练习一切，你打坐，那你自然会了解抽烟对你很不好，喝酒对你很不好，喝酒一点点不是问题，执着酒就是问题。佛为什么做那个戒不能够喝酒？因为一些出家人他们喝醉就是大的问题。药酒我们可以用，因为药酒就是让我们健康，对不对？中国中医用很多中药酒，一点点喝可以让我们。不过如果你执着，那变成问题。那你教他不执着，你自己用功修行，你鼓励他修行，如果他能够修行，他自然会减少这种需要，他的习气会改变。如果你告诉他你不要喝酒，你不要抽烟，他会生气，你是谁教他？如何接受 终身来学佛，是接受还是接应？接应众生来学佛，那很简单，你自己知道学佛的好处是什么，你自己有受这个好处，你才能够教别人接引学佛。你自己没有受佛法的好处，你自己没有深入佛陀所谄媚的境界，那你怎么能够接引人家学佛？很难。不过你还是可以做，你可以帮忙像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书等等，这是很好的书。我自己也是靠他们不过你还是你做那些好事要加修心，要鼓励人家修心，鼓励人家用自己的实验室来体会佛法。在书里面很难找到佛法，在自己的身体能够找到。不过来能够找到，我们还是需要闻所证智慧，我们要思维这个闻所成智慧，它变成思所成智慧，我们了解意思，我们才能够修。我们不了解修行的意思，怎么修？所以接引人家学佛有很多方便，鼓励他们学，用闻所成智慧。闻所成智慧是来发达思所成智慧。现在在印度，你给他们一些书，你也要知道他们就是用那些书上面又不能够卖，那他们还是卖赚钱。那怎么办？那要知道谁能够用，如是真的用，谁不能够用。那用智慧，这样才能够接引多众生学佛。我们出版书还是帮忙人家出版书，如果他们不如能够如实用，那就利益不是很大。如果能够如实用，利益很大。因缘不具足，皆因难成什么？难成清皆生是因缘不具足，这是成就。OK， 我了解。Accomplish。 那当然就是这样，我们都是靠因缘。在如果因缘没有成熟，那什么法都 不会出现。佛有出现，因为因缘有成熟，那些罗汉有出现，因为因缘有成熟，我们也能够真的圆满，因为因缘有成熟，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努力，让那些因缘成熟。出版书也是方便，自己学，鼓励大家学也是方便，自己修，鼓励大家修也是方便，就是，如果我们要教什么，我们就要自己做，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教，对不对？那现在时间，拜拜。那我们回向，没有回向，那功德不会很大。所以我们一定修那些资料，我们最好回习惯回向。那愿此功德不遗一切，简单的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loka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 Devo vasatu kalene.Sasa 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sadhu, sadhu, sadhu.我们好好休息，明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尽能力用功。